存着一句读者为了往事 I'd still be loving you也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不太死心塌地放不下就心里还爱着你爱着你可是你Your baby, and I'm still Your baby, 忘记一个人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 I still love, I love you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就算这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I'd still be loving you Still be lovingShow her 回首，愿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

这首歌好像随着歌声一起摇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那样的一个咖啡馆，那样一个酒馆里。而下面这首歌来自戴佩妮，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尝试去唱爵士歌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收录在她2006年发行的专辑《爱佩妮》当中，这首歌叫做《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Music。 狠狠贴在额头上面，给搞的咖啡店，他明明对茶有点暗恋。哎呀呀呀呀，衣服还留在洗衣店。哎呀呀呀呀，居然还在肚子里面。停在前面，灰毛的钢琴键，黑和白就只差一条线。哎呀呀呀呀，我牙齿竟然现在发炎。哎呀呀呀呀，谁逼我睡在电脑旁边。哎呀呀，借我时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